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怎么看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982魔力工厂的直播了。同时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是，总之希望大家不仅能够听好歌，而且能够跟我们及时的互动起来。 没错。那么 大家想要在挑战新歌声唱歌的话，也可以发送您的这个样音小样，发送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at 163.com 的公邮里面，我们实时都能收到大家的信息。也欢迎各位想唱的朋友都能来到这个非常的适合唱的地方，赶紧一展歌喉。 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啦。 是啊， 什么样的福利呢？张总来。 啊，怎么说呢？这个可以说是一见倾心啊！这个歌曲呢是怎么说？有一个成语，突然没词儿了，就是 紧张了吧？ 对，有点激动。今天的小姐姐太漂亮了哈！相信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熟悉她，她也是我们这个2016年我们的这超级女生的全国15强，我们的刘凡，欢迎刘凡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北京青年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刘凡。对。 刘凡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我介绍啊。 刘凡其实根本就不用自我介绍，因为他是自带流量的。 是，我们俩要好好的给他做一下介绍，对不对？ 所以给大家说嘛，今天福利要来了。经常锁定我们这个挑战新歌声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一饱眼福，并且一饱耳福哦。 对，我们这个刘凡也是经历的非常的丰富哈。据我所知啊，他的起初的专业跟咱俩是一样的，都是播音主持、啊、 是主持吗？ 嗯，对对对。 但是现在好像就是主要的都是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的这个生涯了，对不对？ 是触类旁通了很多领域， 就可能这都是缘分吧，我觉得。就是当年我是2013年来的北京，然后就去了，自己非常固执的，买了一张火车票，站了24个小时来了北京，然后我去了一个音乐学院，然后自己放弃了之前的专业，学了唱歌。 哇，我也知道他进到这个学院之后，也是经历了3年的练习生的生涯， 对 对, 对， 也是非常的苦，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成绩。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就是缘分， 对，真的是缘分。 是的，我觉得今天啊，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挑战新歌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哈，其实既是一个电台，可能是很多学习播音主持的人的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方向哈。同时呢，又能唱歌，你觉得今天来到这里的心情如何？ 我觉得非常的妙，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是吗？ 又能听到主持人非常好听的声音， 谢谢， 然后我还能找到当年我学习主持的那种感觉。 哇， 然后我还可以跟你们聊音乐，我觉得就是把过去特别美好的事情跟现在特别美好的事情 结合起来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啊，我们不仅是可以听到刘凡的美妙的歌声，还有听到他非常好听的声音来介绍他的音乐故事。当然大家一定要看，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方式赶紧看起来，因为我们今天刘凡颜值太高了，一双大眼睛水 我看 真 的是可惜了 哟。是的，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先通过一首歌的时间让刘凡的歌声来打动咱们。来，先进入先声夺人。 好的。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9，现在我们今天的嘉宾一个特别美丽的美少女啊，我们的刘凡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演唱区。第一板块先声夺人，凡凡要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这首歌呢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哇，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因为我挺喜欢这种非常轻松的感觉，就我一直在线，我在等你，就是我在北京青年广播电台等大家来听我唱歌，好吗？ 还没开始唱已经开始想给他打call了。是不是？ 好， 我们还是接下来听一下凡凡的声音。 好的， Always Online 送给大家。 变色 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平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准备好了 3 to 1， 那么微送来和你 1 to 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 Wow wow wow wow， 准备倒数 3 to 1， 唱出我的孤单， More and more 其实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是他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平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我准备好了 3 to 1， 那么微送来和你 1 to 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 Wow wow wow， 准备倒数 3 to 1， 唱出我的孤单， More and more 即使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我准备好了 3 to 1， 唱出我的孤单，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准备好这 3 to 1， 唱出我的孤单， More and more 即使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哇哦，第一首歌曲我觉得 很清新嘛，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六个字，就是不费力赢很大。 哇， 就是不用太， 其实评价很高啦。 对啊，我觉得就是没有花太多的力气，就是太刻意的去追求什么样的音乐的效果，可是淡淡的唱就有一种fall in love 初恋的感觉。 哇，我们请刘凡现在回到我们的访谈区。 好的， 那第一首歌曲确实已经征服了我们的这个耳朵了，对不对？ 你人家还没唱的时候，你好像已经被征服了， 被颜值征服。 对， 所以说 唱了以后更被征服是吗？ 是，大家今天一定是这个广播和我们的直播一定要双，就是双频率同时听起来，两种方式一定都要听起来。 对，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我们小姐姐身上的魅力都能够看到，对不 对？ 对， 再给大家说一下怎么看哈，就是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是的， 同时呢，那您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嗯，好的，总之希望大家多多互动起来。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板块魔音社，我们继续来聊聊刘凡的音乐世界。 好，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社。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今天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是一个颜值和这个歌声俱佳的小姐姐，我们的刘凡啊，不知道称为小姐姐刘凡有没有会介意。 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尊称， 是 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在你来之前，我已经其实看到了很多粉丝对你的评价。 很多人就觉得你刚出道的时候感觉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帅，是不是？ 对对对。 你觉得你就是觉得自己的性格里面有没有帅帅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骨子里就是那样的，我就是一个很帅的人，我觉得我特别酷， 很飒，很飒， 所以他们都叫我凡哥。 是吗？现在还是吗？ 依然是。对。 但是你刚才、那个、 但是第一首可唱了一首温柔的歌啊。 对，唱歌要温柔，做人要帅。 好，我觉得不错，这是可以记入名言语录里面的、哎、对不对啊。我觉得第一首歌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校园的，比较青春的、嗯、 对对对， 嗯，比较的就是声音很纯净哈，就是再配上这个颜值，我觉得就是高中的那时候的就是男生都追求 高中梦寐以求的女神。 对, 对，但是呢没想到是个凡哥啊，看来是一个性格也很爽朗的妹子哈。来，我们今天是其实在一开始的抛出来一个话题，说凡凡之前是学习播音主持，而且学过表演，做过三年的练习生，可以说是一路以来其实一直在精进自己的这个演艺事业的技能，技能满满的、 对。 那我其实也想问一个哈，既然咱们在电台要应景一下，那播音主持、表演和这个音乐对于你来说，它的意义和地位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其实，如果要这样问，在我心中的地位的话，我觉得都是同等重要的。 嗯，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的话，一定要各方面技能都非常的全面。 嗯。 你如果是一个歌手，但是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你还要有一些表演的技能在里面、 嗯、 因为你在唱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撩啊，你还是要用你的眼神去给观众给听众传递你的情绪，所以你如果你会表演，你去学习一些更多的技能的话，对你现在唱歌也好、 嗯、 还是对你去做主持的工作也好，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 这个都是相辅相成、嗯、同等重要。 没错没错。其实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哈，有一天啊，这个凡凡自己做了一档音乐节目哈，既是主持人，但是、这个、 又是歌手， 对，这个 又可以演音乐剧， 节目里面放的 MV 是他自演的自唱的。 哇，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 哇 全能啊、嗯、 自己可以饰演很多角色， 是 很棒。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我觉得确实是很多的艺人可能就是很难想象也很难做到的，但是 正在努力， 对， 是是 在路上，可能有一天真的会实现这个愿望。 嗯，那么今天凡凡想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呢？ 其实我真的当你们跟我说要推荐歌曲的时候，我脑袋里闪过了，基本上是哇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好多歌，好多歌，好多歌、 嗯、 然后我深思熟虑，然后我就各种风格、 嗯、 各选了一首。 哇， 对， 还是蛮有的。 那这些风格是不是你在唱歌的时候也会经常去点，经常去唱歌？ 嗯，对 啊。今天给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我看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对， 嗯，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我觉得凡凡可以随时加入进来，好不好？ 好的、 嗯、 好。 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人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是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个再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背后的故事。我们刚才其实就是没给凡凡说什么时候要开始接唱，但是我看他一直情不自禁的已经开始接上来要唱， 对， 所以我跟曼宁就是我们俩就 瞬间就开了话筒， 开了话筒让凡凡唱起来了， 然后可以无缝连接哦， 对，无缝连接，而且是即兴演唱能力绝对是有实力的。 那么我们现在在直播平台上呢，也是哇，今天非常的火热哈。这个对不起一，还有淘淘、牧羊女家的帅哥都送上了他的小火星和小礼物，跟着音乐去旅行也送上他的小礼物，谢谢你们， 谢谢。 果真这个凡凡一来，这现场 自带流量啊、 热起来了哈。 对，刚才我们的老粉丝清新 boy 也说，淡淡的、轻轻的已经陶醉了， 哇天哪，评价太高了哈。 对， 哎，光是这个清新 boy， 你今天这个评价格外的高，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清新 boy 是就是看节目比较多， 对，几乎每天锁定， 对，就是刚刚两首歌啊，一首还算是淡淡的清唱，就已经收服了大家的心，的确功力可了得啊， 哎， 这么厉害， 请不、忍不住还想继续往下听哈、啊。那么下面一首是什么歌呢？给我们介绍， 来自李泉的《拥有》， 拥有， 对，我觉得这首歌， 哎，这首歌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特别走心，特别的暖，就是一个男人，他觉得我拥有了你，我拥有了这些东西，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又有一些洒脱潇洒在里面，对， 只要有你就好。 李泉的声音太好听了， 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歌声，还是凡凡随时咱们唱起来，好吧？ 非要等到磕上了头，皱纹才会化作杯中的酒，轻描淡写的以后，胜过所有未雨绸缪，才说谎成为习惯后，那句真话还如更在后。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瘫痪过后恨不得时光保留，要有多浮夸才能够让短暂不朽，细水长流无奈爱是蜃楼，在城市醒来以后，你 的确是一个有故事的声音和歌声。对，我觉得其实刚才方大同的包括李泉的两首歌的确是代表了两首不同的风格、 感情很浓厚。 对，你平时你去 KTV 唱歌，就是你会就是常点的几首歌是什么，给你的粉丝稍微介绍一下。 我常点的呀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爱的主打歌， 你在想什么什么不觉得，原来你认定是我的主打歌， 哎，这种稍微的活泼一点有点舞风的， 很嗨啊，这样 的 歌、 其实咱们还是就是很多的朋友其实关注我们的凡凡是从这个超级女声开始的， 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一路走过来走到全国的十五强，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全国海选那么多人， 对，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一路走过来，你觉得对你特别的有代表性的、特别有关键的、有故事的几首歌，你觉得分别是什么呢？ 思念是一种病。 哎，这首歌是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当时 呢，我是其实我是去了沈阳参赛，我是沈阳赛区，当时我还有两个好朋友，他们也很不错，我们一起去参加，后来一直晋级到了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沈阳赛区了， 单打独斗了。 对，然后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四五十强的时候，很多沈阳音乐学院啊，各种专业院校的女生朋友，特别多， 就一直是练这个专业， 对，实力都特别好。我就觉得我能进到那儿就差不多了，我挺知足的，我觉得能走到那就挺好的了。然后最关键的一场呢，就是二十进十强的时候，当时是金志文老师是评委。我觉得我应该差不多就行了，就进不了了。 这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姑娘。 对，然后后来我唱了《思念是一种病》，然后我就晋级了， 就直接宣布晋级了。 对， 哇哦！ 金志文老师说：“刘凡，我看到你就好像当年想到了我喜欢范晓萱的时候，哎呀， 哎，我那个心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了，就特别开心，就进了。这是一个代表幸运的歌，对我来说。 哇！哎，你不得不说，他身上确实有那种古灵精怪的感觉， 还是有的， 是有的。我其实第一眼觉得，反正有点像那个陈意涵。就大眼睛， 大眼睛 很像，然后性格的可能说像那个刚才你说的，就是萧亚轩可能也有一些， 比较潇洒， 百变，对， 很有灵气嘛。 来，这是一首在沈阳赛区20进10的一个代表性的歌曲。 对，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我其实在看到你的一个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夏天的风其实也挺重要的，对你来说。 哎呀，这个也是特别重要，这首歌也是很 有故 事啊。 嗯， 这个思念是永命的呢，它为什么代表幸运？就是把我送进了全国。送进全国赛，对，然后我就背着行李去了长沙。 嗯， 去了长沙比赛，300强进100强的时候，竞争特别大。 嗯， 连续比了5天，一天就60个人嘛，5630，对对对。 数学还行。 对，就我进的没那么顺利，就给待定了。 哦。 后来最后那一场比赛呢，最后那一天，老师们就是节目组啊，也没有选出完全要进的100强，还差那么几个名额。 嗯， 那就得从待定的里面去挑了。 嗯， 那个时候心理压力还是很大。 对，其实他之后还有安排有待定赛，但是当晚他必须还得进几个名额。 嗯， 然后就临时打电话节目组，把所有在酒店休息的所有选手全部临时叫过来， 哦、 然后就特别的紧张。 激战了，这是。 对，然后就大巴车把我们运到节目现场去了，就很懵，我还没化妆， 嗯、 穿了一个我也不知道穿的什么搭配，我已经看不懂那个搭配，嗯，莫名其妙。然后到那里之后呢，主持人就宣布说，现在就临时赛制变动，得找几个老师们共同讨论之后觉得不错的选手， 嗯、 然后上台 PK 一下，然后再挑出比较还不错的晋级 100强。 嗯，对，当时来了好多人，来了100-200个人吧，是至少100多个人，然后就我们也不知道会叫谁， 嗯、 也就叫几个人，大家都在那儿聊天，也没有觉得会是自己，突然。刘凡，哎呀，是我吗？哎呀， 像做梦一样、啊。 对，那个光就打身上来了，就很懵啊、嗯！我还背了个包，我赶紧把包放下来，然后我就上台。 你是有多随便？ 就这样上台唱了吗？ 对对对，我就上台，然后他们说这一组女生呢就比较特别有个性的，然后还另外几个女孩比较朋克的呀， 嗯、 比较有个性的呀，然后我可能就是帅帅的吧，然后我们几个一组就只能选一个人，然后我一看他们看我们都关系还挺好的， 嗯、 只能选一个人，就老师就说清唱吧，那谁先呢，就很紧张，哎，反正就一个一个来、 嗯、 到我了我唱什么，我脑袋里当时就蹦出 什么都没想好， 对对对、 嗯、 哦，夏天的风吧，那个当时那我就唱夏天的风，然后我就唱，嗯，夏天的风，噔哒哒哒哒，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也穿过耳朵。我就两段都是一样的歌词，还有两句词给忘了， 就是这么唱的吗？ 对，然后我就反复唱了两遍。然后说好了，谢谢。然后后面他们也都唱完了， 嗯、 最后就是我晋级了。哎呀，我就觉得 也是幸运之歌。 对，我就觉得、嗯、虽然我有点忘词，但是我当时唱的时候就还蛮享受那个感觉的。嗯，就比较幸运，这是第二种幸运。嗯、我觉得 这是一种坦然。 对 对， 特别懵。 享受的这种两种状态相加，反、 嗯、 而我觉得可能让你在其他几组选手面前可能 脱颖而出了 啊、 嗯 哦，可能是这个理由呢。老师们心里会更清楚。我当时就是在特别懵的情况下， 嗯， 然后上去我也就随性发挥了，就我就觉得跟着心走吧，怎么唱怎么唱，就什么心情就表现出来就行了。 哇，看来这样是对的。 嗯，这幸运之歌有两首，都是我们其实都听过而且比较熟的， 脍炙人口的歌了。 但是呢，刘凡都唱出了自己不同的风格，就是坦然 style， 还有家居服 style 的感觉啊，比较的随意。这也可能是我觉得是你的老师可能相中你的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心理素质太棒了，这个啊。 哇，这都能行，哎，还唱这么好。 而且两段词儿就是一样，我就这么有创意，就是要出其不意。 老师说，嗯，我很服啊。 是，我们刚刚是聊了一下这个，就是在一路比赛的一些不易啊，一些经历，也有幸运。那现在凡凡最近有什么样的工作的计划？有什么作品要推出吗？前面的 聊的这个， 嗯， 好好。 之前呢，大家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流歌手，觉得我是歌手凡。 嗯， 那么现在我 正式告诉大家，我现在是一个唱作人。对， 哇， 你要唱 作人。 对，我的现在就把自己的歌全部都慢慢的把它整理了一下，然后在近期呢会发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然后自己参与到制作的一首歌，大概在11月的初会发行。 哇，那马上了，就是最近。嗯， 但是今天我来到北京青年广播电台，我要给大家送上这个福利，就是新歌首唱，在稍后我会给大家带来这首歌。 哇塞， 哇，太棒了！ 这是首唱哎，这是不是在这个公共的平台上第一次？ 对对对， 第一次唱，哇！嗯，今天大家可是有耳福了， 没错。 哎，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啊，我觉得不仅说是代表了凡凡这出道，这是一两年来的一个经历，也算是一个就是往着更全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不仅是唱别人写的歌，翻唱歌曲，而且有了自己的歌曲，自己写的歌曲， 哇，是一个标志性的歌曲哦。 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这个竖起耳朵好好听。那就心动不如行动，咱们赶快进入到最后一个板块， 现在开始， 还是让凡凡来唱一下这首歌。 哇， 好的，来， 已经迫不及待了， 来我们的表演区。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以前你我牵着手，大家拥抱回头，岁月蹉跎，时光如梭，单调的白色像刀割，交心牵手逃过了很多城市的长巷，傻傻这几年我变得不洒脱。你能不能看看我，我还是那个我，时间改变了太多，留下了我们的躯壳。你能不能看看我，还在这里等待着，等待着爱情复苏的颜色。 着爱情复苏的颜色。你说过无论如何要快乐， 哇塞，好好听啊。而且今天在新歌声凡凡的这首新歌啊，你能不能也算是第一次在我们公共的平台进行演唱？ 嗯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同样确实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凡凡创作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灵感让你写了这样的一首歌？ 嗯， 当时呢是，其实这首歌它有了两三年之久了。当时是我爷爷过世了。 哦。 我是从小跟爷爷长大，跟爷爷奶奶感情都是特别浓厚的那种。 嗯。 难过归难过。走了，爷爷走了快一个多星期之后，我在家乡嘛， 嗯， 自己在爷爷奶奶老房子里面就待着。有一天，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坐在那个空空的那个房子里头， 嗯， 我奶奶一个人搬着凳子坐在他们过去的那个卧室里面， 嗯， 也不说话， 嗯， 就一直就一个背影对着我，我突然就是闪过一段旋律， 嗯， 我就把它记了下来。晚上的时候我就把它做完整了，就写了出来。因为爷爷奶奶感情是特别好的， 嗯， 奶奶呢就是一直很难过，特别难过， 嗯， 她肯定还觉得 这不真实，这一切是不是？ 对， 嗯， 她没办法接受。但是我能看到就是两个老人走了这么大几十年的路， 嗯， 现在分开了，但是奶奶还在等待着一种温情， 嗯， 她还在守护着那种这个家庭，她还在很坚强的， 嗯， 自己在那里，哪怕是待在那个房间在回忆也好，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嗯， 但是我看着她的背影，我就很想给她跟爷爷写一首歌， 嗯， 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嗯，以你自己的方式来纪念，也是来缅怀，也是算是送给奶奶的一份礼物。 对， 哇，这是一个很有心的歌曲。 对，真的没有想到。 嗯， 其实呢后来我为了把这首歌的思想吧，就是毕竟就是之前学主持嘛，我希望东西表达是得有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思想的。我， 嗯， 后来我也是看到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谈恋爱啊， 嗯， 包括看一些电影电视也好，很多年轻的情侣分手了， 嗯， 或者说大家就此各走各的路了，我看到之后，我对于有些爱情我是觉得非常惋惜的， 嗯， 甚至还有一些非常痴心的非常痴情的朋友呢，就一直在等着， 嗯， 那个人回心转意，就是在等待。 对， 但是我奶奶是等不回来爷爷了， 嗯， 他们这种分离是真的是生离死别了， 是永远的了。 对， 嗯， 那么如果你们还有可能，那如果那个人还在等你的话， 好好， 那你们对一定是要好好珍惜，或者你还可以去看看他。 嗯， 对， 看来说凡凡其实这首歌不仅说送给了自己的奶奶，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了很多的朋友，遇到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感情，一定要好好珍惜。 嗯， 也借此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身边那个应该值得被珍惜的人。 没错。 嗯， 那么时间到这儿呢，哇，还是过得很快啊。 对，我们接下来还是 要 我觉得让凡凡还是要介绍一下哈，你的这些音乐的作品一般都是在哪里可以听到，包括就是除了说你能不能之外，现在最近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工作动态给你的粉丝稍微的介绍一下。 嗯 ，OK， 首先呢，如果大家想要听我的作品的话，可以去网易云音乐之类的音乐平台搜索刘凡， 嗯， 会有我自己的创作的歌曲，你们可以去听一下。 好的。 嗯，然后呢，想要关注我的工作动态呢，可以去搜索新浪微博刘凡 Fancy， 刘凡就可以搜到。 好的。 近期呢，我是正在继续写新歌。 哇， 你能不能 不停的创作？ 对，你能不能？之后呢还会有第二首歌， 嗯， 第二首歌给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是一首比较 funk 比较欢快的 适合表白的歌， 又是一种完全不同风格的歌曲。 对， 是不是？ 对， 看来也是有感而发。我觉得凡凡如果说下一首歌曲一旦推出，赶紧再来到新歌声的平台。 OK， 没有、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欢迎你。 是、今天大家也都是非常的支持凡凡，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多听一下凡凡的歌曲，多来支持一下他、也希望凡凡未来的这个事业发展能够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好。是的。 那么后面呢，您将会听到的节目呢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 是的，同样的精彩，希望大家能够明天持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凡凡哥，再次感谢各位支持新歌声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 穿过山，它就是我。